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边塞诗人李益所作的《七律》。过五原湖儿饮马泉，绿杨浊水草如烟，旧事湖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已见白云天。从来洞河关山路，今日分流汉史前。莫遣行人赵荣鬓，恐惊憔悴入新年。婺源，唐代时隶属于兖州，今天则属于内蒙古的婺源县。中唐时期，这里是大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远地区。李益曾经做过幽州节度使李济的幕僚，在边塞居住了十余年。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春天途经被大唐收复了的婺源时所作的。诗的大意是，杨柳浮水，风草映目，风光绮丽，春意盎然。这里曾经是胡人饮马的地方。明月当空，空旷的原野上隐隐传来哀婉的胡笳声，想必是哪里发生了军事行动，不知又是哪些壮士正在英勇为国。冰雪严寒，关山险阻，道路坎坷，那是过去的残景。如今气候解冻，春水分流，这潺潺清流恰似一面光亮的镜子，能照见人景。然而切莫照啊，如果看见自己憔悴的面容，怕是要吃惊了。本诗通过对饮马泉春色的描写，既感叹着美好的婺源几经沦陷，又抒发了诗人容颜渐老而壮志难酬的情怀。婺源这个古地名起源于夏朝，相传4000多年前天下洪水泛滥，大禹采取疏导之法根治洪水，待水势减退之后，在高处首先出现了若干个山丘，其中有5个比较大，人们就在这上面辟田、造屋、耕作，婺源的称谓就这样流传开来。今天的婺源县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下属的一个县，位于河套平原腹地，南临黄河，是著名的葵花之乡。虽然现在在婺源县已经找不到诗人笔下的饮马泉了， 但是在距离县城19公里的圣峰镇，却有一个值得一去的天籁湖景区。整个景区由度假区、中心岛、观鸟点三个部分组成，总面积4500亩。在湖面上，游客可以看到栖息在这里的野鸭、鹭鸶、沙鹅、鹰、鹳等20多种鸟类。220亩的芦苇在春夏期间一片碧绿，秋冬时芦花飞扬，因此这里不仅是鸟类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理想的旅游胜地。在距离五原县城西38公里的位置，还有一处湖泊，名为塔尔湖。据说清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建有赵庙和白塔。所谓赵庙，就是蒙古族喇嘛教的寺庙。首任赵庙的住持喇嘛名叫塔尔衮，塔尔湖也便因此得名。此外，五原县还有一些知名景点，比如位于五原县南部5公里的四大古庙，它建于同治年间，有4个人合谷修建。每逢年节，寺院都会举办庙会，戏台上唱戏，河中放河灯，好不热闹。另外，古墓葬塞上奇石林也是去五原县观光的必去之地。今天的五原早已不见昔日的烽火硝烟，居住或途经这里的人们也再不会因战争而产生对家国的忧虑之情。如果我们还想感受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胡家阵阵金戈铁马之气，那就只能从诗中去寻找了。阳浊水，草如烟，旧事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已见白云天。从来洞河关山路，今日分流汉室间，莫遣行人赵荣鬓，恐惊憔悴入新年。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心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你？ 你怎么能怨我？这不怨表吗？他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 亲爱的，越到了关键时刻，越得沉住气。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 行，快去拿车。哎呀，赶紧的。哎呀，我走了。 等一会儿 啊， 亲爱的，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听完之后你千万别上火，也别生气。 说， 车带没气儿了。对不起，气管子让你妈昨天借走了。 哎呀，那昨晚不是还回来了吗？ 是吗？ 啊， 这么大事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快！ 哎， 你说你这挺大个老爷们儿，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快打气！ 行了，就你那脾气啊，多亏找我一个没阳刚的，你要找个有阳刚的，一天不打你八遍才怪呢。 你呀，好歹不济你还是我们汽车公司的之前模范呢。 可拉倒吧，你可别飘扬我了，还之前模范。他我就不明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说你是个开个大客车的，手里赚个大客的本子，那就是存折，就是财富啊。你说你到哪儿整辆车开，那不得大把大把往家赚钱呢。我就不明白你飘扬啊。 别打，我看这气儿差不多了， 再打最后一下。 我白忙活了， 这不能怪我，他自个儿想的。 哎呀，你看就剩十分钟了，怎么办呢？ 这样，干脆我决定打的。 那得花多少钱呢？ 平常啊，你净开车送别人，这回啊，你也过过那坐车的瘾。咱要不打次的，要打就打最好最好的的呢。 行，拿钱，就5块呀、啊。这 我不告诉你，要打就打最好最好最好的面的吗？ 那也不够啊， 死心眼儿，不会打一半自己下来跑一轱辘？ 抠门一下，我走了。 这当领导的。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他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这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了点吧，你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这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 站住！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 哎，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干啥你？你拿那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 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我什么缺德事儿也没干。 还敢顶嘴？ 那你干啥？你干啥呀你？你干啥呀你？ 啊！你出来！ 不出去！ 你出来不出来？ 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 是不是挺大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 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可我就不明白，今儿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 礼拜六。 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歇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

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元气。那首先听这个名称元气，那它是一种生命的动力，而且它是一种生命的本源的动力。很多的爱好养生的人有几个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现在你看市面上可选择的东西这么多，我到底选哪个重要呢？因为外面有人参的，有冬虫夏草的，等等等等，非常的多，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这是一个困惑。那还有一个困惑，那就是中医里边说了这么多的气，胃气，有肾气，脾气，有营气，有宗气，等等等等，这么多的气，我该从哪儿下手呢？该先补哪个后补哪个呢？实际上要想达到好的养生的作用，那就得先了解自己的身体。那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当然要把这些林林总总的这些气要搞清楚。那可是要搞清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吗？实际上要说难是非常的难，要说简单非常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脾气也好，胃气也好，营气也好，宗气也好，这些其实都是人体的元气的化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像一个人一样，说这一个人啊，在家里面，好，他在家里面的角色是父亲，好，那就在家里是父亲。那出了家门了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出了家门了就是行人了，走在马路上，对吧？好，现在又进了商场了，那他又是顾客。那进了电影院了，您又是观众。好，终于上班了，那您又是职员。那下了班以后回家，又是变成了父亲这个角色了。所以其实都是这一个人，他只是走到了不同的地方，就有了不同的名称。所以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一滴水一样，这滴水在小溪里面那就是溪水，在河里面就是河水，在海里面那就是海水，那它要从天上掉下来呢，那就是雨水，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这一滴水，但是它走到哪儿会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所以这个元气走到哪儿就会有一个名称，走到脾就叫脾气，走到肝就叫肝气，走到胃就叫胃气，等等等等。所以要搞清楚这些呢不容易，但是又很简单，你要记住它都是元气的化身，没有第二种。那明白了这个就简单化了，明白了这一点也明白了元气对人的身体有多重要。元气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手机和电之间的关系，一部手机如果不充电的话，使的时间并不长。那人也是，人如果说元气不足了，你不补充的话，就像手机没电了。所以人在生活当中一举一动都需要耗费能量，就是气来完成。无论是人举手投足说话，是吧，干家务等等等等。所以古人云叫一口气在千般用，只要这个气在，你用它干什么都成。但是一旦无常万事休，一旦这口气没了，那什么也干不了了。所以气就是一种动力，它推动着人的身体进行正常的运转。而当气不够了的时候，人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刚才说过，元气走到了各个地方，它会有各个地方的名称，所以它也会有各个 地方出现的症状。那如果从全身上来说呢，元气少，在全身来说就是疲劳乏力。所以我们看有的人上班就是支应着不断的看表，什么时候下班啊，到了家以后好就跟散了架一样，往床上一摊，别人都不理了，先休息会儿再说吧。这腿啊沉的就像灌了铅一样，后背啊跟背着山似的，这沉重，这就是全身的一种疲劳状态。那具体到五脏元气的不足，肺得到的元气少了，就会出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你别快走，你也别爬楼，只要是快走几步，只要爬楼，马上就开始喘憋气，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为什么总看见很多老年人在楼梯的拐角那休息啊，他就是爬几层爬不动了，他就在那儿缓一缓，接接这口气儿。那心脏得到的元气一少，就会心慌胸憋闷。脾脏得到的元气少，脾是管消化的，人就会出现消化不良。首先食欲就不好，吃完了以后也不容易消化，有的甚至能够从这个大便当中发现菜叶啊、西红柿皮啊等等这些消化没有干净的东西。那肝脏如果得到的元气少，肝是疏调情绪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很容易出现的状态就是闷闷不乐，愁眉紧锁，情绪非常的低落，实际上这就是肝得到的元气少的结果。那肾得到的元气少呢，肾是主管什么的呢，肾主骨，主腰腿，司膀胱开合，所以肾得到的元气一少，晚上起夜的次数就开始多了，那腰腿也开始越来越不灵活，而出现了疼痛。那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各个地方都需要元气这种动力在支持，就跟家里边的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空调，你这些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如果没有电都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这个元气就是动力，在家用电器来说就是电力，所以它很重要。所以要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五脏六腑都需要动力的支持，那就是都需要元气的支持。所以补充元气，一方面能让脏腑功能正常运转，另外一方面能够达到全身增加精力体力抗疲劳的作用，还有一方面那就是随着元气的增多才能够积攒更多的能量，这样人才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古人观察到了，到了旱季说都没有水了，现在就这么眼前这一点水怎么办，那我只能够把眼前的这一点庄稼浇一遍，剩下的就顾不上了。所以最后就能观察出来，当别的庄稼都枯萎了的时候，就眼前的这点庄稼还能够坚持。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补充，经过浇灌过。所以凡是人补充过的和没补充过的，它当然就有着区别。那如果连续的补充呢，它当然会出现质的变化。所以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元气在人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最本源的生命的能量，应该保护它，不使它丧失，应该去补充它，使它越来越充足，这样人才能获得生命的力量，才能获得动力。所以补充元气在养生学当中占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既然元气重要，既然元气需要补充，怎么入手呢？实际上元气它有一个发源地，发源地在哪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当中的这几种能量，阴阳气血，它们的发源地是人的肾，所以中医是通过补肾的办法进而达到元气充足的。所以补肾就是补肾中的元气，肾中的元气足了，就像手机充足了电了， 这个时候脏腑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人的身体就能够增加精力和体力，所以有效的补肾就能够增加肾中的元气。那如何达到有效的补肾呢？中医学通过长期的经验的摸索积累，认识到了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可以使补益肾中元气的力度增加，可以使补益的速度见效的更快，可以维持的时间更为持久，可以起到多个脏腑功能同时调理的作用。因为有的老年人是积累了一生的损伤，消化功能也不好，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强，肾功能也开始弱了，所以他多个系统都需要去修复。那要想同时修复多个系统，没有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是很难完成的，所以这一点恰恰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就可以调理多处不同程度的损伤。海果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补益肾中元气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它本身属于有机结构，更有利于人吸收，它能够以充足的补益的力度帮助肾功能及时修复损伤。肾中的元气一旦充足了，人的身体就会逐渐的增加精力和体力。其实古人是先观察到的结果，因为海狗本身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的体力耐力非常的强，因为它要捕食银鳕鱼和乌贼鱼，要游到深海去捕食，一般的体力耐力如果坚持不住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元气充足的人体力耐力都很好，所以古人通过对海狗的生活习性的观察就认知到了它的元气很充足，果然通过实践证实了海狗鞭补益元气的作用异常的明显，明显的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所以应用海狗鞭补元气可以帮助人更快更及时的恢复精力体力抗疲劳。随着每天肾中的元气在逐渐的增加，逐渐积攒的多了，这个时候每天都有储存，每天储存一点，每天储存一点，这才是为以后延年益寿积攒能量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五脏是需要动力的，四肢百骸是需要动力的，以后的长寿是需要生命的能量的，而血肉有情之品是通过有效的补充了肾中的元气，帮助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所以养生首先要补充元气。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 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走出高血压的认识误区。血压的高低与症状的轻重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没有症状，有些人即使血压明显升高，因为这个患病的时间比较长，他已经适应了高血压，仍然呢没有这些不适的感觉。高血压它是用血压计量出来的，不是感觉出来或者估计出来的，所以呢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定期测量血压，每周至少测量血压一次。有的患者呢血压降到正常以后呢他就停药了啊，不服了，停药以后呢血压又很快的会复原啊，甚至于会急剧上升。血压波动过大，那么对于这个心脑肾靶器官的损害呢就更严重了，有时呢会成为脑卒中或者心肌梗死的导火索啊，非常危险的。正确的做法就是说，在长期的血压控制以后，我们可以小心的逐渐减少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一般只对那些能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啊，可以呢减轻这个药量。在检验过程里边，但是我们必须监测血压的变化，看看你血压是不是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有些人患高血压以后啊，不按照医嘱服药，而是按照这个病友啊或者药店的推荐啊用药，或者呢偏信广告里边的啊一些好药。有些人认为价格越贵越是好药，一味的追求那些新药特药等等的。有些人呢看别人服用什么降压药有效啊，就照搬过来自己也用，自行购药服用，这些做法都是有盲目性的啊，有害的也是不安全的。部分患者呢也认为呢啊降压药用的太早会导致以后无药可用，趁现在症状不重的时候呢就不要用药，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而且十分错误。降压药呢不会产生耐药性，血压升高的主要危害是不知不觉里边损害我们的心脑肾啊这些重要的器官。你血压的控制的越早，越能预防心脑肾的功能障碍啊，所以说远期后果呢那就越好了。如果你等到脏器功能已经损害你再用药，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后悔莫及了。另外呢很多患者担心是药三分毒，只要没有症状就不愿意服药，看这个药品说明书有副作用啊就不愿意喝了，出现了不良反应以后呢自行停药，这些也是一些错误的做法。因为药的副作用呢一般是比较轻的啊，发生率也很低，而且降压药的不良反应都是可逆的，你停药以后呢不良反应也就逐渐消失了。有些降压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合理的联合用药啊来抵消，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合理用药，一般的我们说还是安全的，可以长期服用。有些高血压病人也认为呢得了高血压病以后只要坚持服药啊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说药物治疗应该建立在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两者是不可缺少的啊。一方面服药，另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像吸烟呀酗酒啊吃的太咸等等这些不良习惯我们一定要控制。如果你这些不控制了继续损害血管，那么你药物再好也难促效。很多人血压难以控制正是因为这些不良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改变啊。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应该是除了合理用药以外必须要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有些人认为呢西药副作用太大 不愿意长期服用西药。某些企业呢，针对患者的这种心理啊，宣传鼓吹某些保健品、保健器具以及天然纯中药的降压疗效，可使高血压患者既不需要这个终生服药，又能摆脱西药副作用的困扰。实际上呢，有些东西呢，它这个降压作用呢也是不稳定的啊。当然有些呢可能没有降压的作用，这些呢我们都是要注意。再就是高血压病已经确诊了啊，如果你量血压啊，认为你是高血压了，当然我们说要量几次，而且要在医生的这个确诊下，你确定为高血压病呢，绝大多数患者是需要长期甚至于终生服用治疗。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如果血压高了，我们一定要按照医生服用，长期服用。因为呢，你服药的目的呢，就是血压稳定，避免出现心脑肾这些脏器的损害，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对于这个高血压，我们说你服了很多的药，当然我们说一个上面讲了，一定要长期服药，甚至呢服一辈子。那服药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了控制症状，使得症状呢不至于严重，但是呢对血压对我们动脉硬化的改善确实起不到很多的作用。所以关键问题呢还是要稳定血压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在服药同时呢可以经常啊服用灵芝，因为灵芝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你像灵芝酸，它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啊，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可以稳定血压。另外一个呢，引起血压的原因很多了，我们上面讲了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你像有些人盐吃的过多，实际上有高血压的人，当然盐都应该，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人，我们盐的量都要控制每天5克。但是现在一般呢都超量了啊，都可能超了一倍，十克、15克的都是很多。盐里边呢，主要呢它是氯化钠，钠离子呢容易吸收水分啊。你像我们做白菜馅的时候呢，吃点盐，那么水分就多了。所以说你盐服的多了以后呢，容易增加我们的血容量，引起血压的升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中医认为呢，盐呢它是咸味的啊，咸是入肾的，你过度摄入呢容易伤及肾气，会引起呢肾虚水泛。灵芝呢可以补肾气，补肾阳啊。阳呢就代表温度热量，实际上肾是人体的小锅炉啊，我们说先天之本。肾气充足了，寒邪就容易化，水肿就容易消退，那么血容量也容易降低。同时呢，零多糖的氨基在我们体液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以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我们体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了，使血管紧张素形成减少了，体内的缓激肽啊增加，血管扩张，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血管外周阻力增大也是引起血压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引起血管外周阻力增大主要还是动脉阻塞硬化。那么灵芝里边呢也含有很多有效成分，你像线嘌呤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多了以后，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啊。一个好胆固醇可以带5到6个坏胆固醇到我们肝脏啊进行分解。另外呢，灵芝酸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那么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物去化酶的活性， 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多糖和自由基结合以后啊，经过反应可以把自由基变为氢和水。因为自由基呢对人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啊，它可以损害人的细胞膜，破坏细胞，尤其是呢在动脉阻塞硬化形成过程里边，它可以氧化坏胆固醇。氧化的坏胆固醇一方面容易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另外呢氧化了的坏胆固醇还可以呢增加我们的容易沉积到我们血管壁上啊，就是加重了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那么多糖消除了自由基，减轻了坏胆固醇的过氧化，所以从本质上减轻了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实际上就可以呢减轻外周阻力，那么对于稳定血压也是有很好的帮助。另外一个形成的原因，你像我们心脏的数值样的增大啊，磷脂总碱呢它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啊，改善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可以双向调节我们心脏的泵血功能啊，这样对稳定血压也是有好处的。同时呢磷脂能补充我们人体的各种组织各个组织的营养啊，也能减轻血压。因为这个尤其老年人血压可能偏高一点啊，我们说老年的诊断的标准呢稍微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老年的各个组织啊，它需要的营养氧气啊比较多啊，因为它的各个原因氧气各个组织的营养氧气呢比较缺乏，所以它需要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就需要更大的压力啊，才能使得我们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充足。那么磷脂里边有好多营养成分，它补充了我们细胞的营养，这样呢就可以对也可以减轻血压，也就是说减少啊高血压对心脑肾靶器官的损害。磷脂本身呢它是全面调节啊，不单纯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因为这个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引起心脑肾的损害。磷脂一方面稳定血压，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心脏呀脑啊肾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对于这个心脏，因为磷脂里边能多糖，它可以呢扩张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使冠状动脉呢供血供氧充足啊，冠状动脉扩张，冠状动脉狭窄呢减轻，使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啊，心肌呢也可形成侧支循环，可以减少我们冠心病啊这些疾病的发生。当然呢它本身呢减轻了动脉阻塞硬化啊，因为动脉阻塞硬化也可以引起我们肾脏的损害，动脉阻塞硬化减轻了，肾脏的损害减轻了，也可以减轻高血压对于我们肾脏的一种损害的减轻。因为磷脂本身呢它是一个全面调节的啊，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人体内部存在着一个非常精确的调节系统，使人体能保持平衡，人才不得病。但是步入中老年以后呢，人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产生退行性的改变啊，各个系统之间的稳态调节发生障碍，对内外环境的改变的适应能力降低了啊，容易患上各种疾病。所以长期服用磷脂呢，不但对于高血压、对于冠心病、糖尿病都有很好的调节。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设立中国共产党。